第二名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我以为是规则，失去最爱。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第一名杨坤郭采洁，答案。 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任

曾告诉我他怎样教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在与他失去交臂，去安慰如今镜子里潸然泪下的自己，在离别之前深深呼吸眼泪的香气。一个梦缠绕着千丝万缕，走走 说话可人家笑，颜色围绕着春光舞蹈，